小朋友们，这是一首排排坐吃马来食物的歌，先听听老师怎么唱吧。 排排坐，吃椰浆饭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早上背上书包，到西上学去。竹筒饭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下午背着书包，高兴回家去。排排坐，吃沙爹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开开心心吃完，专心做功课去了。 小朋友们，该你们唱了哟！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